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46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四分总持品第10-2。儿时巨兽善现遍白佛言：世尊，昔有如来应证等觉，善分别说诸菩萨事。佛告善现：如是如是。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为欲利要多众生故，哀悯世间大众生故，怜悯人天，令获大义利乐事故，求证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说无上法。儿时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成就无边大功德具，为欲饶益诸有情故，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即得圆满？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见色增而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见受想行识增而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见色减而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见受想行识减而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见事法而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见非法而行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即得圆满。巨兽善现复白佛言：如来所说不可思议。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色不可思议故，如来所说不可思议。受想行识不可思议故，如来所说不可思议。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虽如实之色不可思议，而不起不可思议想，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虽如实之受想行识不可思议，而不起不可思议想，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即得圆满。时舍利子辩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意趣甚深，谁能信解？而时佛告舍利子言：若菩萨摩诃萨久修大行，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信解。时舍利子复白佛言：其何应知是菩萨摩诃萨久修大行而得久修大行名号？儿时佛告舍利子言：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分别如来实力，不分别四无所谓，不分别18佛不共法，不分别一切智，不分别一切相智。所以者何？如来实力四无所谓，18佛不共法，一切智，一切相智， 皆不可思议，一切法亦不可思议。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如是行者，都无处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舍利子，其此应知是菩萨摩诃萨九修大行，乃得九修大行名号。具受善现辩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大宝具，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清净具，如太虚空即清净故。不告善现：如是如是。儿时善现复白佛言：稀有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以最甚深多诸流难，而今广说流难不生。不告善现：如是如是，佛神力故，流难不起。是故大乘善男子等与身般若波罗蜜多，若欲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应即书写乃至演说。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多诸流难，勿令书写乃至演说不得究竟。善现当知，如是大乘善男子等若欲一月乃至一岁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究竟者，应勤精进细念书写乃至演说，经而所识令得究竟。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宝神珠多流难故。儿时善现复白佛言：稀有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宝神珠多诸流难，而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说者，恶魔于彼而作流难，令不书写乃至演说。不告善现：恶魔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虽常色求欲作流难，令不书写乃至演说，而彼无力可能流难，令彼菩萨所作不成。时舍利子即白佛言：是谁神力令彼恶魔不能流难彼诸菩萨书写等事？而时佛告舍利子言：是佛神力令彼恶魔不能流难彼诸菩萨书写等事。又舍利子：亦是十方一切世界诸佛神力令彼恶魔不能流难彼诸菩萨书写等事。又舍利子：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共护念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故，令彼恶魔不能流难。何以故？舍利子：诸佛世尊皆共护念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众所作善业，令彼恶魔不能流难。又舍利子：若诸菩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法尔应为十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现说法者 之所护念。若蒙诸佛所护念者，恶魔法尔不能留难。又舍利子，若有净信善男子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应作是念：我今书写乃至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皆是十方一切世界诸佛世尊神力护念。时舍利子复白佛言：若菩萨乘善男子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皆是十方诸佛神力慈悲护念，令彼所作殊胜善业，恶魔眷属不能留难。儿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时舍利子复白佛言：若菩萨乘善男子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十方世界诸佛世尊皆共识之，欢喜护念。十方世界诸佛世尊恒以佛眼皆共观见，慈悲护念，令彼所修无不成就。儿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若菩萨乘善男子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恒为十方一切世界诸佛世尊佛眼观见，实之护念，令诸恶魔不能扰恼，所作善业皆即成就。又舍利子，诸菩萨乘善男子等若能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当知一尽无上菩提，诸恶魔怨不能留难。又舍利子，诸菩萨乘善男子等若能书写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种种庄严，受持读诵，供养恭敬，常为如来佛眼观见，实之护念，有此因缘，定当获得大财大利大果大报，乃至当得不退转地，常不远离诸佛菩萨，恒闻正法，不堕恶趣，升天人中，受诸妙乐。何以故？舍利子，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令诸有情如实通达诸法圣义，现在未来能引种种利乐事故。又舍利子，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我涅槃后至东南方见当兴盛，彼方多有诸菩萨乘善男子等能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身心信乐，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如是经典我涅槃后从东南方转至南方见当兴盛，彼方多有诸菩萨乘善男子等能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身心信乐，书写、受持、 读诵、修习、思维、演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如是经典，我涅槃后，复从南方至西南方，见当兴盛。彼方多有住菩萨城善男子等，能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深信信乐，书写、手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如是经典，我涅槃后，从西南方至西北方，见当兴盛。彼方多有住菩萨城善男子等，能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身心信乐，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如是经典，我涅槃后，从西北方转至北方，见当兴盛。彼方多有住菩萨城善男子等，能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身心信乐，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如是经典，我涅槃后，复从北方至东北方，见当兴盛。彼方多有住菩萨城善男子等，能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身心信乐，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又舍利子，我涅槃已，后十后分，后五百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与东北方大为佛事。回过，舍利子，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一切如来共所尊重，一切如来共所护念，令于彼方经久不灭。又舍利子，非佛所得法毗奈业无上正法有灭没相，诸佛所得法毗奈业无上正法，即是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又舍利子，彼东北方住菩萨城善男子等，有能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身心信乐，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我等诸佛常以佛言观见护念，令无损恼，现在未来身心安乐。使舍利子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佛涅槃已，后十后分，后五百岁，与东北方广流不言。而时不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舍利子，我涅槃已，后十后分，后五百岁，彼东北方诸菩萨城善男子等，若得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身心信乐，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当知彼人久发无上正等决心，久修菩萨摩诃萨行，供养多佛， 事多善友，久多修习，身戒心慧，所种善根皆已成熟，由思福利，得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身心信乐，复能书写、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友情，开示分别。时舍利子复白佛言：佛涅盘已，后时后分，后五百岁，法欲灭时，与东北方当有几许，住菩萨乘善男子等，得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身心信乐，复能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儿时报告舍利子言：我涅盘已，后时后分，后五百岁，法欲灭时，与东北方虽有无量住菩萨乘善男子等，而少得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身心信乐，复能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又舍利子，诸菩萨乘善男子等，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心不沉默，不惊不怖，深生信乐，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当知世人已曾亲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量如来应证等觉及诸菩萨，请问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又舍利子，是菩萨乘善男子等，不久定当圆满菩萨摩诃萨道，一切如来所护念故，无量善友所摄受故，殊胜善根所任持故，未遇扰疑多众生故，即证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舍利子，我常为彼诸菩萨乘善男子等说一切智相应之法，过去如来亦常为彼说一切智相应之法，有此因缘，彼当来世常能修集一切智智相应正行，速去无上正等菩提，亦能为他如应说法，令去无上正等菩提，于一切时身心安定，诸恶魔王及彼眷属尚不能坏求去无上正等决心，何况其余乐行恶者毁谤般若波罗蜜多，能阻其心，令不精进求取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必于无上正等菩提勇猛正勤，极坚牢固。又舍利子，诸菩萨乘善男子等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心得广大清净喜乐，亦能安立无量友情，与圣善法，令去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舍利子，是菩萨乘善男子等今于我前发弘誓愿，我当安立无量百千诸有情类，令发无上正等决心，修诸菩萨摩诃萨行，示现劝导赞立庆喜， 令欲无上正等菩提，乃至得受不退转机。我与彼愿深生随喜。何以故？舍利子，我观彼人所发宏愿，心与相应，彼与当来定能安立无量百千诸有情类，令发无上正等决心，修诸菩萨摩诃萨行，示现劝导，暂立庆喜，令于无上正等菩提，乃至得受不退转机。是菩萨称善男子等，亦于过去无量佛前发宏誓愿，我当安立无量百千诸有情类，令发无上正等决心，修诸菩萨摩诃萨行，示现劝导，暂立庆喜，令于无上正等菩提，乃至得受不退转机。过去如来应正等觉，亦于彼愿深生随喜。何以故？舍利子，过去诸佛一观如是诸菩萨称善男子等所发宏愿，心与相应，彼于当来定能安立无量百千诸有情类，令发无上正等决心，修诸菩萨摩诃萨行，示现劝导，暂立庆喜，令于无上正等菩提，乃至得受不退转机。是菩萨称善男子等信解广大，修广大行，愿生他方诸佛国土，现有如来应证等觉，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上法处。彼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上法已，复能安立彼佛土中无量百千诸有情类，令发无上正等决心，修诸菩萨摩诃萨行，示现劝导，暂立庆喜，令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时舍利子即白佛言：稀有世尊，佛于过去未来现在所有诸法，无不正知，无不觉了，与诸有情心行差别，无不正知，无不觉了，与三世佛菩萨声闻及佛土等，无不正知，无不觉了。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能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是菩萨摩诃萨与当来世若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勇猛精进，长求不息。彼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为有得时不得时否？儿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佛与一切无不正知，无不觉了。是菩萨摩诃萨常欲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勇猛精进，心求不息，一切时得，无不得时。何以故？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常欲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心求不息，诸佛菩萨常护念故。时舍利子复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为但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勇猛精进，心求不息，一切时得，无不得时，未与于经亦能常得。儿时佛告舍利子言：若菩萨摩诃萨常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 勇猛信求，不顾生命。有时不得诸于经典，无有是处。何以故？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为求无上正等菩提，示现劝导赞力庆喜诸有情类，令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基于经典受持读诵思维修学，由此善根，随所生处反而常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空相应经，基于经典受持读诵。第四分摩示品第十一之一。尔时善现辩白佛言：世尊，以说诸菩萨乘善男子等修功德时多有流难，何等名为诸流难事？佛告善现：流难事者，为诸魔事。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云何名为菩萨魔事？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宣说般若波罗蜜多时，或说法要，变久乃生；或说法要，变乃足起；或说法要，变过量生。或所欲说，未尽便止；或说法要，言辞乱杂；或说法要，言辞间断；或说法时，诸恒事起。令所欲说，不随本心，当知是为菩萨摩示，不辞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书写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或频审欠屈，或互相耻笑，或更相清灵，或身心躁扰，或思念散乱，或文句颠倒，或迷惑义理，或不得滋味，心生厌舍，或横事足起，或互相怪争，由此等事书写不中，当知是为菩萨摩示。复此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受持读诵思维修习说听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或频审欠屈，或互相耻笑，或更相清灵，或身心躁扰，或思念散乱，或文句颠倒，或迷惑义理，或不得滋味，心生厌舍，或横事足起，或互相乖争，由此等事所作不成，当知是为菩萨摩示。复此善现：若菩萨摩诃萨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或作是念：我于此中不得受记，何用听为？或作是念：此中不说我之名字，何用听为？或作是念：此中不说我之牲畜、诚意、居落，何用听为？由此等缘，心不清净，即从坐起，厌舍而去，无固恋心，当知是为菩萨摩示。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心不清净，厌舍去者，随彼所起不清净心，厌舍此经，局部多少，便见而许结束功德，或而许结障菩提罪， 受彼罪矣。更而许时，发勤精进，修诸菩萨难行苦行，方可复本，是故名为菩萨摩诃。复此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弃舍能引一切智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学不能引一切智智随顺二乘诸于经典，弃舍根本而攀枝叶，当知是为菩萨摩诃萨。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能生菩萨摩诃萨众，世间初时间殊胜功德，由斯能引一切智智，有大事用，譬如树根，诸于经典无如是用，譬如枝叶无胜功能。若菩萨称善男子等修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即为修学一切菩萨摩诃萨众，是初时间殊胜功德，速能引发一切智智。若菩萨称善男子等弃舍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求学二乘相应经典，即为弃舍一切菩萨摩诃萨众，世间初时间殊胜功德，终不能得一切智智。是菩萨称善男子等福慧狭少，弃本求末，是故名为菩萨摩诃萨。善现当知，如吃恶狗弃舍主食，反从菩提而求所知，与当来世有菩萨称善男子等弃舍一切智智根本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求学二乘相应经典，亦复如是。所以者何？是菩萨称善男子等觉慧暗顿，弃舍能引一切智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求学能引声闻独觉功德经典，定不能得一切智智。所以者何？声闻独觉相应经典，但为自身调伏极静，出生死苦得涅槃乐，精勤修学如是经典，所引善根，究竟为德，住二乘地，自立圆满。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普为即拔一切有情，出生死苦，得涅槃乐。精勤修学如是经典，所引善根，究竟能得一切智智，利益安乐一切有情。不辞善现，譬如有人欲观相相身量大小形类胜劣，得而不观，反寻其迹，于意云何？彼人狭否？善现对曰：否也，世尊。佛告善现：于当来世有菩萨称善男子等弃舍一切智智根本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求学二乘相应经典，于中妄得一切智智，亦复如是。复此善现，譬如有人为珍宝故求去大海，既至海岸不入大海，反观牛迹，作是念言：大海中水其量深广，其极此也，此中亦应有诸珍宝。于意云何？彼人狭否？善现对曰：否也，世尊。佛告善现：于当来世有菩萨称善男子等弃舍一切智智根本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求学二乘 相应经典，于中忘得一切之智，亦复如是。所以者何？精勤修学二乘经典，究竟为能得预留果，辗转乃至独觉菩提，必不能得一切之智。故菩萨称善男子等，欲即证得一切之智，应学般若波罗蜜多，不应求学二乘经典。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定是一切之智根本。二乘经典，如枝叶故。复次善显，如有工匠，或彼弟子，欲造大殿，如天地事，殊胜殿量。见彼殿矣，而反规模日月宫殿。于云何？如是工匠或彼弟子，能造大殿量如地势殊胜殿否？善现对曰：否也，世尊。不告善现：彼人侠否？善现答言：彼人非侠。不告善现：于当来世有菩萨称善男子等，得深般若波罗蜜多，十二求学二乘经典，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利乐有情，亦复如是。当知彼事，愚痴品类。复次善显，如有欲见转轮圣王，见已不实，舍至愚处，见小国王，观其形象，作如是念：转轮圣王形象威德，岂胜于此？于意云何？彼人侠否？善现对曰：否也，世尊。不告善现：于当来世有菩萨称善男子等，欲取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弃深般若波罗蜜多，求学二乘相应经典，言彼经典与此何异？何用彼为？彼有此缘，定不能得一切之智。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种种方便，示现、劝导、赞励、庆喜，助菩萨称善男子等，令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十二求学二乘经典，当知彼人亦复如是。何以故？精勤修学二乘经典，定于佛果，不能证故。复次善显，如有饥人得百味食，锲而求胆，两月古饭。于意云何？彼人侠否？善现对曰：否也，世尊。不告善现：于当来世有菩萨称善男子等，亦复如是，求取无上正等菩提，弃深般若波罗蜜多，求学二乘相应经典，于中欲迷一切之智，徒设其劳，终不能得。复次善现：如有贫人得无价宝，弃而反取，迦哲摩尼，于意云何？彼人侠否？善现对曰：否也，世尊。不告善现：于当来世有菩萨称善男子等，亦复如是，求取无上正等菩提，弃深般若波罗蜜多，求学二乘相应经典，于中欲迷一切之智，徒设其劳，终不能得。复次善现：诸菩萨称善男子等，若正书写、受持、读诵、思维、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时，众辩足起，乐说种种差别法门，令书写等不得究竟，当知是为菩萨模式。 具受善现，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可书写否？世尊告曰：佛曰善现，若菩萨称善男子等，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时，作如是念：我以文字书写般若波罗蜜多，如是文字即是般若波罗蜜多；或以文字执着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誓。复此善现，诸菩萨称善男子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时，或念国土，或念诚意，或念王都，或念方处，或念师友，或念父母，或念妻子，或念兄弟，或念姊妹，或念亲戚，或念朋侣，或念王臣，或念盗贼，或念猛兽，或念恶人，或念恶鬼，或念重疾，或念有喜，或念音乐，或念抱怨，或念报恩，或念饮食、衣服、卧具，或念诸余自身事物，或念制造文颂书论，或念时节寒热风景，或念象马水火等事，或念诸余所作事业，当知皆是菩萨摩誓。摩以此事扰乱菩萨，令书写等皆不得成，菩萨觉知，皆应远离。不辞善行，诸菩萨称善男子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时，得大名利，恭敬供养。彼有此缘，费所作业，当知亦是菩萨摩誓。菩萨觉知，皆应厌舍。复此善写，诸菩萨称善男子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时，恶魔化作比丘等相，智持种种世俗书论，或复二乘相应经典，乍现亲友，授于菩萨，告菩萨言：如是经典意味深奥，应勤修学，舍所习经。此菩萨称善男子等，方便善巧，不应受诸恶魔所受世俗书论，或复二乘相应经典。所以者何？世俗书论、二乘经典，不能引发一切智智，非取无上正等菩提，无导方便，乃与无上正等菩提极为障碍。善信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中，广说菩萨摩诃萨道，方便善巧。若于此中精勤修学，素能证得一切智智。若菩萨称善男子等，无巧变故，尽恶有故，弃身般若波罗蜜多，受学恶魔世俗书论，二乘经典，当知是为菩萨摩誓。复此善现，能听法者，乐听乐问，书写受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说法者，着乐懈怠，不欲为说，亦不适于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誓。不辞善现，能说法者， 心不着乐，亦不懈怠。乐说乐施，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劝立，书写、受持、读诵、修习。能听法者，懈怠着乐，不欲听受，乃至修习，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听法者，具念慧力，乐听、乐问、书写、受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说法者，欲往他方，不获教授，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说法者，乐说乐施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劝立、书写、受持、读诵、修习。能听法者，欲往他方，不获听受，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说法者，具大恶欲，爱众名利，衣服、饮食、卧具、医药，给予资财，供养恭敬，心无厌足。能听法者，少欲喜足，修远离行，勇猛正勤，具念定慧，厌怖利养，恭敬名誉，或具祭迁，不能舍施，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说法者，少欲喜足，修远离行，勇猛正勤，具念定慧，厌怖利养，恭敬名誉，或具祭迁，不能施舍。能听法者，具大恶欲，爱众名利，衣服、饮食、卧具、医药，给予资财，供养恭敬，心无厌足，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说法者，有信、有戒，受行十二度多功德，乐为他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劝立、书写、受持、读诵、修习。能听法者，无信、无戒，亦无十二度多功德，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听法者，有信、有戒，受行十二度多功德，乐听、乐问、书写、受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说法者，无信、无戒，亦无十二度多功德，不欲教授，两不合合，不获说听、书写、受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不辞善现，能说法者，心无牵吝，一切能舍。能听法者，心有牵吝，不能舍施，或上相违，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不辞善现，能听法者，欲求供养能说法者，衣服、饮食、卧具、医药，给予资财。能说法者，不乐受用，或上相违，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 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诃。不辞善现，能说法者成就开智，不乐广说；能听法者成就眼智，不乐略说。或上相违，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诃。不辞善现，能说法者专乐广知，十二分教，次第法义；能听法者不乐广知，十二分教，次第法义。或上相违，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诃。不辞善现，能说法者成就六种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得陀罗尼；能听法者无如是得，或上相违，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诃。复次善现，能说法者欲令恭敬，书写、受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听法者不随其意，或上相违，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诃。不辞善现，能说法者以离千垢，以离五盖；能听法者未离千垢，未离五盖；或上相违，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诃。不辞善现，能听法者由信乐心，欲了深意；而说法者于此经中未甚纯熟，不能绝了；能听法者不乐听闻，由是因缘不得书写、受持、读诵、思维、修习，当知是为菩萨摩诃。不辞善现，能说法者心乐为说；能听法者不乐听闻；或上相违，两不合合，不获说听、书写、受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诃。不辞善现，能说法者虽乐说法，而身沉重，重病所缠，不能为说；或听法者虽乐听法，而身沉重，重病所缠，不能听受；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诃。复次善现，有菩萨称善男子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时，若有人来说诸恶趣、种种苦事，因复告言：如于此身殷勤精进，速尽苦寂，入般涅盘，何用寄留生死大海，受百千种难忍苦事，求取无上正等菩提？必有此言，于所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得究竟，当知是为菩萨摩诃。复次善现，有菩萨称善男子等，书写、受持、 读诵、修习、思维、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时，若有人来赞说人去种种盛世，赞说诸天长寿安乐，因而告曰：虽于欲界受诸欲乐，于色界中受净虑乐，于无色界受等智乐，而彼皆是无常、苦空、无我、薄净、变坏之法、谢法、离法、尽法、灭法。如以此身何不精进取欲流果，辗转乃至独觉菩提，入般涅槃毕竟安乐，何用九处生死轮回，无事为他受诸勤苦，求取无上正等菩提。必有此言，于所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得究竟，当知是为菩萨摩诃。复次善现，能说法者一身无隙，专修己事，不由他业；能听法者号令徒众，乐迎他事，不由自业。或上相违，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诃。复次善现，能说法者不乐宣达，能听法者乐处宣达。或上相违，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诃。复次善现，能说法者欲令听者，于我所为悉皆随住；能听法者不随其欲，或上相违，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诃。复次善现，能说法者为名利故，欲为他说，复欲令彼书写、受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听法者知其所为，不欲从受；或能听者为名利故，欲请他说，复欲方便书写、受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说法者知其所为而不随请，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诃。不辞善现，能说法者欲往他方，微生命处；能听法者恐失生命，不欲随往；或能听者欲往他方，微生命处；能说法者恐失生命，不欲共往；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诃。不辞善现，能说法者欲往他方，多贼积邑，饥渴国土；能听法者虑彼艰辛，不肯随往；或能听者欲往他方，多贼积邑，饥渴国土；能说法者虑彼艰辛，不肯共往；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诃。卷第546。